屆滿之後，因為同歐盟之間冇貿易協議而帶嚟可怕後果出現，因此工黨將喺國會確保協議通過。英國首相約翰遜說，在協議下英國取回本身法律和命運的控制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達成協議的過程漫長而曲折，協議公平平衡。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法國總統馬克龍解除隔離，總統府發出公佈說，馬克龍已經沒有病徵，根據相關規定，馬克龍自星期四起可以解除隔離。在隔離期間，馬克龍遙距辦公，繼續處理重要的國家事務。馬克龍在公佈中呼籲，在跟住落嚟的聖誕節假期，民眾應該重視疫情防控並佩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馬克龍今個月17號確診，隨即自我隔離。根據法國的防疫規定，馬克龍應該自我隔離7日。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被一股偏東氣流取代。本港今日大致多雲，初時有兩陣微雨和薄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聖誕節假期至下周初，日間和暖，下星期三顯著轉冷，隨即和元旦氣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如果要我送一份圣诞礼物俾情人嘅话，我会选择亲手写一张圣诞卡俾佢。当然，今大家都已经习惯咗用电话软件嚟到祝贺圣诞快乐嘅时候，亲手写一张圣诞卡俾情人，会令佢觉得被珍惜同被重视。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系咯，有呢啲 course 读嘅咩？ 家务助理都系一读，医护支援人员培训计划。喂，佢系读咩我就唔知啦。不过断估都唔系家务助理啊嘛。 要知道新一辑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入面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究竟点样加入展翅？ 咁就留意住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史三五成群同途遇见。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今天我成日都会听《Made in Hong Kong》的节目啦，当中的主持咧各有他哋自己的性格嘅。首先就是李志刚啦，大师兄啦，佢就好正嘅，佢系会讲好多笑话引你笑嘅。但其实咧，佢系咪真系同你讲紧笑话咧？你又要慢慢去细味下佢究竟系同你讲紧啲乜。咁啊，超 B 又会好多佢自己嘅生活嘅经历啊，去分享啊。咁啊，大家要记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庄同。阿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红圣诞节堂参加，我阿妈话几贵。 无论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今日是公众假期，到底乜嘢人会咁早起身呢？一系琴日玩通宵到而家都未瞓，一系记错今日唔系公众假期所以起咗身，一系已经惯常呢个钟数唔会再瞓，一系你好早起咗身仲要做埋晨运。无论你系边类人，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如果你惯咗朝早一起身听财经嘅话，提提你今日股市系休市㗎。 今日休市啊， 系啊， 所以咧，我点知咧？阿欧话俾我听嘅，跟住佢就眨眉眨眼，今日休市，今日休市，咁即系点啊？即系今日佢唔使， 但佢会打电话翻嚟，同我哋祝圣诞嘅，咁多位听众圣诞快乐。时间嚟到早上嘅8:09啦，多谢你喺呢、這个假期啊咁早嘅早上咧，都仲听住我哋。 哦，当然啦， 系啊， 因为咧。啊，唔系，我啱啱想讲话多谢咁多位，唔好多谢住，收翻先，收翻先。 点解？ 咁因为我惊 吵醒，唔 系我惊吵醒人。今日话晒公众假期啊，而且琴日咧就一年好多人都好重视嘅平安夜啊嘛。咁可能好多人都瞓紧，玩到好夜，而家仲瞓紧觉嘅。我系惊吵醒人，我哋可以细声少少， 细声少少。好，冇错冇错， 细声啲。 系嗱，咁啊，圣诞节咧，相信大家啲节目啊，所有活动咧，都进行啦。即系两个人喺屋企嘅，喺屋企咁啊，抗疫过节咧，抗疫过节啦。咁啊，听日今日圣诞节啦。咁所以其实所有嘢咧都差唔多尘埃落定噶啦。 好啦，咁你讲到喺屋企抗疫。 过节 呢一件事咧，我即刻要大声翻啲啦。 点解咧？ 我真系火都嚟啊！ 咩事啊？ 嗱，我又系讲举翻啲邻居为例啊。咁我成日都话啦，我附近有一家人啦，咁就好奇怪嘅。咁佢屋企咧就有好多个 family 嘅，但系咧就唔系住喺呢个单位里边。我怀疑咧就 系 佢应该喺同一栋大厦里边，都系佢嘅家族成员住 晒。点解你咁留意你呢一个邻居咧？ 因为好嘈啊，而且佢每一次佢哋好中意喺走廊嗰度讲嘢嘅，系唔明白佢入屋前佢就要讲，入屋后佢就继续讲。 啊，呢个真系好怪啊！ 好中意喺走廊嗰度讲，我话点解你唔入屋先讲咧？你知走廊就会好通啊， 好应声， 好应声啊嘛。点解唔入屋先讲咧？好啦，即系佢好似想话俾大家听，我而家入去啦。佢哋夫妇之间发生咩事啊？或者家庭有啲咩嘢喺条走廊讲晒。走嘅时候又讲埋，咁跟住就会好大声咁样唱下歌啊，喧哗下咁样啦。好啦，咁啊，琴日听到咧就系一个单位嚟咗，即系有另一个单位嘅家人入咗去，跟住再有一个单位嘅家人入咗去，跟住更加有一个单位嘅人入咗去。咁好明显就系 佢筹款咁样， 真系 爆咗间屋。 好明显系开紧派对啦。咁我都系想奉劝翻咁多位，即系就算你住喺同一栋大厦，其实跟翻个指引。真係今個聖誕或者嚟緊嘅新年，忍一忍，唔好有一啲咁大型嘅聚會先，忍一忍啦，真係爭嗰幾日。唔争在啦， 系啊，同埋其实都住得咁近咯，其实已经喺你身边啦，佢喺你上两层啫嘛。 因为讲到口干，我争啲相出去同佢讲，喂，系咪好玩啫？而家系咪一定要咁样玩啫？ 系 咁我明白普天同庆嘅日子，咁但系有阵时候喺呢啲咁特别嘅日子里边咧，系咪我哋应该要？就一就咧， 嗱，我昨晚就好乖啦，我就真系自己留喺屋企啊，因为点解咧？今朝要翻做，都唔使谂咁多嘢啦，就跌埋心水自己喺屋企啊，同小猪两个过圣诞啦，过呢个平安夜，冇系咯，佢就系谂圣诞节应该冇人喺屋企， 点知你喺 咁好揽住我嘅咧，仲送份圣诞礼物俾佢添。不过昨晚咧，我又瞓得唔好，四点几五点嘅时候咧。有个小朋友系咁喊，系喊醒咗，所以其实都几应声。 个小朋友真系喺度噶嘛？ 我唔知啊，我瞓紧觉，我唔理啦。但系都系一个熟悉嘅小朋友声音嚟嘅。嗱、哦， 我争啲相俾个师傅个电话嚟。 唔怕啊，我呢啲行得正，企得正，唔惊呢啲嘢嘅。有啊有冇冇啦？嗱、我想讲咧就话啊。圣诞节啊过啦，准备咁啊，大家开心用唔同嘅方式过一个特别嘅圣诞啦。咁嚟紧咧又有除夕啦嘛， 系啊，一样啊， 系啦。咁啊，除夕有咩搞咧？咁样咁啊，有啲人咧成日都话嘅，譬如我单身咗咁耐啦，新嘅一年咁啊，希望脱单就喺呢一个过除夕之前咧识翻个朋友仔。咁啊，但系而家好难啦，顶笼咧都系上网识啫。咁啊，其中一个交友嘅平台咧，佢就总结咗过去呢一年咧，曾经用过佢呢个交友平台嘅人啊，倾偈嘅时候嘅一啲话题系啲乜嘢？ 咁都 check 到嘅？ 系啦， 仲有私隐嘅？ 其实冇噶，哦、我哋大家都知噶啦。有时你讲完嘢，点解个电话会 show 嗰样嘢出嚟？咦，你偷听咁样？咁其实你玩得嗰啲咧，可能你都预咗有啲嘢系即系泄露咗噶啦。咁佢就公开咧话啊，有一啲热门嘅聊天话题。咁睇下大家，譬如想上网。 识人或者交个朋友，有冇即系一啲不二法门系啊成功嘅，容易即系打开话题嘅。 所以我以前都唔明咧，咩叫做撩女仔撩女仔噶 嘛？ 就 聊 天 嗰 解撩女仔啊。 系啦，咁啊有几个咧，我都几同意嘅，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如果你都系用紧一啲交友网站去到识朋友嘅，睇下帮唔帮到你啦。第一咧，佢就话啊，原来都多咗好多人用 emoji 呢一啲表情符号， 点解 咧？因为咧，大家可能唔系好熟啦，即系喺网上面啱啱识，咁啊讲嘢咧唔知长篇大论好啊，咁啊但系如果讲得短咧，又惊人哋觉得你咧好似即系对佢冇兴趣，或者有一啲感受咧，你唔系好识得用文字去表达咧，咁呢啲 emoji 表情符号咧就好帮到你啦。 你觉得 emoji 嗰啲表情符号可唔可以真系好？偏向于好准诚表达到你嘅情感啊！ 嗱，我自己觉得咁嘅，多数咧我自己系会讲完一句说话之后咧， 就加 加一个表情。如果斋表情符号咧，又觉得好似敷衍啊嘛。 好啦，我即刻举个实例，咪有个表情符号咧，就是、一个人头，跟住佢嘅手咧就揞住块面嘅。 系 好啦，呢、這个代表乜嘢？ 哎呀，咁样即系好似 Oh my God， 即 系 冇眼睇咁 样啦，系啊，唔抵啊，咁样。 但系亦都可以系唔想睇噶。 系 啊，咁即系已经有两个可能性啦。 系 咁，点解啲人中意用 emoji？ 我成日觉得就系增加嗰种暧昧感觉。 嗯， 我唔系一定百分之百话俾你听，我想表达乜嘢？ 系 你自己估咯。 哦，即系谂下，我系想讲咩嘅咁样。 嗱，我送个心心出嚟。可能是我爱你，亦都可能是我关心 你。心 你自己想咯。 哦，這个心心都挺暧昧的。 是啊，很暧昧咯。 到底是一个红心啊，定是两个粉红色心心呢？ 嗱， 又是有分别的。 现在个心仲有啲可以变大变细，变大变细。系啊， 有一啲星星啊，咁样 点先？ 系啦，咁啊呢一个都系嘅，我都同意嘅。咁啊，所以有好多人都会用呢啲表情符号啊，咁啊令到个对话咧更加畅顺，或者增加一个暧昧感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是平时储存一啲搞笑嘅图画，系啦，咁啊系， 咁多， 我嗰啲系 sticker 嚟嘅，系啦， 日日新奇、 啊，系啦，或者一啲咧长辈图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图画啦，系得意嘅，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倾偈倾到冇乜话题嘅时候咧 ，send 俾对方，即系搞下笑啊咁啊，呢个我自己都会 keep 住嘅，系啦，咁啊或者一啲笑话啊咁样啦，咁另外咧就倾啲乜嘢咧，咁啊佢就话咧有爱要及时，竟然咧喺佢哋嘅倾偈嘅话题里面有讲到爱要及时呢一样嘢，咁啊因为可能即系近年一啲嘅即系社会环境啦，或者一啲疫情啊等等，咁令到大家咧都有所领悟啊，咁所以可能喺讲嘅时候咧。竟然会认真地牵涉到话啊，爱要及时啊，咁样充满感叹。 嗱，呢句说话真系唔好信啊！即系佢下一句咧就一定话爱要及时啊，我哋快啲见面啦咁样啊。好啦，但系爱要及时喺疫情期间，我哋应该唔好见面噶嘛。 诶、咁又系。 咁而家呢头咧就话疫情，我哋大家唔好见。 咁 视 像咗先咯，都好过冇啊。 爱要及时咁样就见面，咪仲大件事。 嗱，咁啊，如果你话唔见面，咁啊，仲有啲咩话题可以令到拉近两个人嘅距离嘅咧？咁啊，佢话歌单嘅推荐。即系譬如我最近听开啲咩歌啊，有啲 song list 嘅，咁你 send 俾对方，即系话俾我对方听，呢啲咧就系我嘅音乐选择啦，咁咁当然啦，我觉得你要对自己嘅音乐嘅品味有信心啦。如果唔系，人哋一睇你嘅歌单，哇，你听埋啲咁嘅歌嘅。 我唔系好赞成用呢一样嘅，即系你将你个song list 啊嘛，送俾人当一份礼物咁啊，圣诞节送个 song list 俾你咧，就唔好意头啊。 系。 呢个系一个份礼物啊，咁变咗个丧礼啊，就唔系几好意头啊，我觉得应该收翻。 咁用广东话就得啦，系咪？系歌单咁就冇咗呢一个啦，系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就系我哋平时都会讲旅行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居家嘅娱乐，因为大家咧即系抗疫期间啦，咁啊冇得见面，好似钟哥你咁讲，咁有啲咩倾咧都系留翻喺屋企，可能咧就会讲下自己睇咗啲咩戏啊，咁仲有打咩机啊，即系唔。一定是男仔先打机嘛，女仔都中意打机嘛，即系打开啲咩机啊，或者而家啲游戏玩到咩 level 啊咁样，呢一啲咧原来都系喺呢一个交友平台咧，即系归纳出嚟，佢哋多数会讲嘅话题。 咁但系你讲咗咁多呢啲之后，佢有冇一个数据？佢哋通过呢啲咁样嘅题目成唔成功先？ 咦，咁佢又冇讲。 嗱，可能呢啲系失败个案，或者个成功率偏低噶嘛。 咁你有咩好提议啊？你觉得如果你用呢啲？交友网站嘅话，你会倾啲乜嘢咧？对一个完全陌生嘅女人、啊， 我只会讲得两个字啫，早唞。嗱，你自己估啦，早唞。 究竟是你自己早唞啊？我不想跟你傾偈叫你早唞啊，定還是一起早唞？ 那我知道你吸引的是什麼女人啊？ 是哪些啊？就 是那些馴服不到的黑夜泡妹啊！ 我やめてね bro I need some girl 本当冗談じゃないぜ可愛げもないねお前が今夜の相手最低なクリスマスね Santa Claus can you help me アンダーで過ごすなんてどうしたらいつになる夜に Merry Christmas バカバカしいよね What a wonderful day yeah, yeah, yeah. Lucky, lucky なぜ Holy moly holy のシャンペンキャビアにトリュフにフォアグラ高いのばっか食べなトゥイストアンシャウもう何がどうなろうがいいか 新时间8:20啊，室外气温有1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听过有 Holy Moly Holy Night。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圣诞快乐啊，小白！ 圣诞快乐啊！中国圣诞快乐，崔杰彤。咁啊，寻日咧就24号，今日圣诞节嘅正日啦。咁啊，我自己咧喺寻日嘅时候咧，都有喺即系夜晚啊陪住弟仔啦。咁啊，同佢讲啊，平安夜咧，咁啊，又要准备定只物咯。咁啊，因为点解啊？圣诞老人会将份礼物摆喺呢个圣诞物入边嘅。 你咁细个就呃佢啊？ 咁又唔好话呃，因为我细个都俾人呃噶嘛。 哦，你几多岁开始发现真相？ 我应该系小学其实我好似系4年班，我系算迟先至知道吓，唔系啊嘛，圣诞老人假噶， 有冇痛苦啊？ 有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其实以前细个咧，即系我仲系我而家住村屋啦，以前细个住高楼大厦，咁咪好鬼当风噶， 挂出街啊只物， 唔系啊，即系嗰只物咧就挂喺个床边，咁挂喺床边之后咧，咁啊我阿妈咧就呃我啦，就话啊你千祈唔好闩门啦，你同你两个家姐。千祈唔好收，我哋间房隔篱咧就系嗰个人哋晾衫嗰啲位嚟嘅，好鬼当风。咁你知12月啦，梗系冻啦，系咪先？咁我哋三子弟咧就又冻又冚住张被啊，打晒冷震咧，就系为咗等个圣诞老人。因为我哋咧就相信咧，如果我哋闩咗道门咧。 佢唔识开门， 系啊，咁你冇烟通啊嘛，咁其实佢我哋有窗花，咁咪靠咩咧？就系、是、靠擒嗰、那个骑楼嗰度门入嚟， 系 啦，咁以前住细个住17楼嘅，就冇谂到佢安唔安全先，咁净系谂佢入唔到嚟，咁我哋就冇礼物咁样，咁所以我哋系好迟咧，先至会觉得吓，唔系嘛，原来冇圣诞老人噶，因为我哋直头咧，谂下嗰阵时咁细个，我哋挨更底夜。都是为了想着见个圣诞老人一面。咁当然是失望啦。 不过我哋唔好喺度讲咁多次，我怕真係有小朋友听到。 唔系你听怕佢系知道真相定还是。 是啊是啊、会冇咗嗰个童年嘅幻想。 之前早我唔记得早至早2-3年前喺美国好似有一个老师就系、是、小学老师。 是啊。 就系讲嗰啲同啲小朋友讲啊呢个世界冇圣诞老人。 佢呃你重讲，你就话唔好再讲，咁跟住咧， 开除咗， 系啦， 开除咗，因为佢破坏咗 童年嘅梦想啊！ 咦，呢个咪即系同好多年之前日本嗰个哆啦 A 梦嘅事件其实差唔多咯。 即系最后原来系 冇机械猫嘅， 都系有嘅咁样，系因为武胆都出手嘛，嗰阵时搞到。 好啦， 系冇乱讲啊！ 呢个圣诞老人咧嘅事情咧，咁啊，即系好影响小朋友嘅心理啦。好啦，有啲嘅外国专家就真系做咗呢个实验，做咗实验咧就有啲咧就同佢讲翻。圣诞老人的真相，有些就跟他说圣诞老人现在的情况或者是你幻想的情况或者爸爸妈妈跟你说的版本又是怎样的。有些就会觉得原来圣诞老人呢当他知道了圣诞老人的真相之后呢他那一刻呢部分小朋友呢是会不开心。但是他们发现呢有更加多的小朋友呢是会开心。 为什么呢 个关键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身位高了。个身位高了意思就是说知道圣诞老人或者是仲是觉得每一次圣诞节24我摆只物在度圣诞老人放份礼物在入面的话呢那些叫做小朋友那些叫做小路仔。但是我呢我知道了圣诞老人怎样放只物入去那只圣诞物入面的话呢我就是大人啦。即是换言之他们就会觉得呢他们虽然都有些不开心就是觉得哇那个圣诞老人呢原来是哪一个来的这样知道了真相之后。 好好好是吧你意思。 好好好不是那个不是边位来的是不是渠王啊那个。 那个是黑暗版的圣诞老人啦。是啦。但是呢他们就说原来圣诞老人呢终于明白了之后呢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近了大人对他们来讲是上了重要的一课的。咁所以佢哋有啲人咧就話到，原來呢一個性格咧都係好兩極走嘅。 如果照你咁講咧，咁即係話，如果我到而家都仲相信呢個世界真係有聖誕老人咧，我無論我幾多歲，我都仲係一個細路， 小朋友， 我仲係一個有童真嘅小朋友，係咪咁講？ 定還是表示你係唔接受呢一個事實咧？ 呢個現實係嘛？ 係。 你就話聽阿小白一路講呢一個嘅叫做一個成年的指標咧。如果你問第二個問題，唔好問個小朋友聖誕老人真定假，你問佢。究竟你点嚟啊？你究竟你点嚟啊？如果他一路都相信自己嘅石头爆出嚟咧，咁佢咪一个小朋友咯？嗱，当佢知道真相嘅时候咧，就会变成两个极端啦。一系咧就系好伤感啦，原来我系咁样嚟；另一个就系、是、原来可以咁开心噶，跟住佢就会变成一个大人啦。 呢个例子咧，其实我又系到小学嘅时候，我先知道原来我系我阿妈生出嚟。 系啊。 因为我真的问过我阿妈，其实我细个点嚟，我阿妈又 exactly 就系咁讲， 石头爆出嚟， 你系石头爆出嚟噶，你有冇睇过齐天大圣孙悟空？你看你佢点嚟，你咪咁嚟咯，咁样。咁所以话有阵时咧，小朋友咧，其实系天真嘅，咁你有好多嘢唔识咧，个家长咧应该系点样引导佢，去到令到佢相信。不过咧，即系头先钟哥讲得啱，即系有都系有两个极端嘅。如果你真系小朋友，你明白咗个事实嘅真相系好。定是不好呢咁样。咁有阵时家长去到同小朋友讲一件事嘅时候呢又系咪讲一个啱嘅版本譬如圣诞老人其实圣诞老人同好多动物都一样㗎、有个暗黑版㗎嘛、真系有个暗黑版㗎嘛。 任何童话故事都有㗎啦。 嗰、那个就唔系派礼物㗎嘛嗰个就系负责去到见到啲小朋友嘅时候佢按完门钟就会同你讲你系咪乖嘅小朋友。如果你系弱嘅小朋友就打你屁股然后呢就好似嗰个泥豆子咁放佢入个箱入面就带走佢咁样。咁啲小朋友其实听完之后都害怕，所以以前原来有些人就觉得圣诞老人是开心，不过呢有一批人就会因为听了个暗黑版他就会很害怕圣诞老人、就会很害怕圣诞节的，所以这个世界呢有时候的两面呢就找个开心的面，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哄完自己开心家人又开心嘛。 但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讲法来的，圣诞节是真的有圣诞老人的，你看芬兰那里圣诞老人村住着几多圣诞老人，你写圣诞卡寄过去呢他又真的会回圣诞卡回信给你的。 好了，咁如果你觉得 写中文的，但 你觉得圣诞老人是真的 你寄去哪里， 那圣诞鹿是不是真的？ 圣诞鹿呢我冇去过芬兰，我估应该都系真嘅。 好啦，咁 我都估圣诞佬系真嘅，因为嗰度咁大雪，你 系咯，应该都系有鹿。 咁你觉得圣诞老人、圣诞鹿都好多年历史，有冇过一百年啊？我都唔系好推敲。 有啦， 有啦， 传说就一定有嘅。 咁你再推远少少，你觉得二百年之后嘅僆仔，觉唔觉得呢个世界系有圣诞女郎啊？ 唔系而家都有啊！ 唔系，而家你肯定知系假噶啦，即系肯定知哦，因为哦商场搞 show 要揾一个靓女出嚟做条裙短啲，所以叫佢做圣诞女郎。你知道个原因噶嘛？而家嘅人，但系再过二百年之后，你估当其时嘅靓仔会唔会觉得唔系啊？呢、這个世界真系有圣诞女郎噶，佢哋着条裙好短噶，即系会唔会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跟住喺度幻想啦。 佢哋应该系执到而家圣诞女郎啲相，所以相信嘅啫。 咁跟住又啲家长又会同佢讲啦。 呢、這個世界真係有聖誕女郎嘅。到佢知道真相嘅時候咧，又會兩走極端啦，一係好傷心啊，一係好高興咁。 點解會好高興啊？應該好傷心啊，都冇。 但係真係有一個聖誕女郎係著短裙喎，點解唔高興啊？ 因為聖誕女郎係住喺新加坡咯。 好啦，唔该晒小白，咁啊，无论有冇都好啦，最紧要就喺呢个圣诞节，大家过得平安， 系啊系啊， 同埋开心。咁啊，除咗即系活动之外咧，都要留意翻个天气啊，因为呢个礼拜咧都起起落落咁啊，啲温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就系大致多云嘅，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1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展望咧，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咧，都系日间和暖嘅。下星期三会显著转冷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你都唔知道我谂乜嘢，你都冇理过我嘅，唔好问啦，你冇嘢帮到我啊。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曾经讲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家人讲一声，一家人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同欧盟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按照欧盟议事程序，协议要交由欧洲议会审议。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说，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他相信协议将成为欧盟同英国之间构建伙伴关系的新起点。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欧英朝着建立紧密关系迈出重要一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盟团结和坚定的立场取得回报，协议对保障欧盟公民、渔民和生产者至关重要。德国总理默克尔形容协议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为双方关系新篇章奠定基础。美国国务院说，期待与英国及欧盟维持牢固关系。英国政府表示，自本月初展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已经为超过60万人注射疫苗。英国本月初成为全球首个展开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疫苗的国家。英国共订购4000万剂辉瑞疫苗，当局预计月底前将收到几百万剂。而英国药厂阿斯利康已经向药监部门提交旗下疫苗的全面数据，等待审批。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法國總統馬克龍解除隔離。總統府發出公佈說，馬克龍已經沒有病徵，根據相關規定，馬克龍自星期四起可以解除隔離。在隔離期間，馬克龍遙距辦公，繼續處理重要的國家事務。馬克龍在公佈中呼籲，在跟住落嚟的聖誕節假期，民眾應該重視疫情防控，並佩戴口罩和勤洗手。馬克龍今月17日確診，隨即自我隔離。根據法國的防疫規定，馬克龍應該自我隔離7日。德国首次发现在英国快速传播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病毒个案在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发现。当地卫生部门说，一名女子今个月20日由英国伦敦坐飞机抵达法兰克福探亲。抵埗后在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她的样本被送往专门实验室进一步分析之后，验出是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这名女子在机场由家人揸车接走，一直在住所隔离，出现轻微病征。她的3名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隔离。 英国发现变种病毒之后，多国切断同英国的交通往来，德国延长对英国的入境禁令至到下个月6号。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我是吕伟嘉，我的设计作品是旧时旧事，透过旧时的音乐器材，利用线条和文字去表达，还有利用了对比式去突显我的主题。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发挥创造力。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之尊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今日又系有我啱啱想讲咧，系 流星 上个礼拜改咗名，今日系神光超新星之流星花园， 点解要咁样改啊？仲个啊，早晨大家先， 早晨阿星， 你就好意思问我点解咁讲嘅？你仲好意思问我？ 诶，圣诞节快乐啊！ 系喎、 啊， 哇叻仔喎、啊，加分喎、啊！ 耶、yeah, ，大家圣诞节快乐、 啊！好啊，今日带啲咩上嚟啊？ 今日带咗呢个咧，我觉得系圣诞节攞嚟送礼物一流嘅。 点解咧？ 因为咧，佢系一个系，我觉得系应该叫做抗疫喺屋企冇嘢做，但系可以攞嚟 抗疫， 嗯，系啦， 抗疫啊， 系啱啊，冇错，有冇错？ 仲话冇错？ 抗疫系咯，抗疫咁，然后呢一个咧、我继续讲呢个先。咁其实佢咩？佢一把弓嚟嘅。咁呢把弓咧， 即系射箭嗰啲弓， 咁但系佢冇箭嘅。佢成支弓连埋条延线都有，但系佢系一个 AR 嘅弓嚟嘅。咁咩叫 AR 嘅弓咧？因为佢系你可以连落个电话度玩嘅， 用手提电话度玩嘅。 咁佢系点样玩咧？就系、是、当你手提电话佢有 apps 啊，咁你 download 咗之后，再配置呢个蓝牙咧，咁就连落个弓度咧，咁之后你就可以咧用 AR 嘅系统咧系。玩啦，咁佢系点玩法咧？佢就入咗个 game 之后咧，佢就可以你就可以360度咁样喐啦，你就望住个电话，咁、然后入边就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游戏，譬如话一个保护城堡啊，又或者系一个好似射山果啊， 之如此类。 射山果嘅一啲 game 啦，咁入边包保咧，令到你喺屋企抗疫之余咧。都 唔使惊，继续放胆啲讲，最多讲错 嘅 啫， 冇事嘅。抗疫之余咧，仲要唔会咁闷啊，因为最近大家都系成日都要留喺屋企啊嘛，咁又冇嘢做喎。即系譬如我哋成日揿惯电话、揿惯电脑都会闷噶嘛。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互动一下。最紧要系咩咧？佢老少咸宜。 等阵先啊，因为流星花园咧。一路讲嘅时候，即系除咗啲懒音令到大家好即系著弱同埋留心之外咧，你形点样形容一件事咧？ 都係令到大家匪夷所思嘅。 係啦，所以我就諗住幫佢補充少少嘅。 唔使補充啊，麻煩張傑同 睇片 係 嘛？ 重新介紹。 唔係補充，由頭講一次。 係點樣玩？因為你直話試過啊嘛。 係啊，嗱，因為佢嗰個弓箭咧，其實都誒、我覺得似係實物原大啦，即係都唔 細啲， 細少少咯。 兒童版 嘅玩具咧。 嗱，咁佢就膠做嘅，即係成個都係膠做啦。咁啊，沿線就一條線咁啦，即係都唔會係。戒到手嘅，咁都安全嘅，即係質地上嚟講，我覺得都係安全嘅。咁頭先阿星話連接電話咧，其實你就要將一部電話咧安喺弓箭個中間嘅位置。 嗯、但如果你屋企用固網電話咧， 咁 就 安 唔 到上 去。 手提電話， 一定要智能電話，係啦係啦。 咁個固網電話 懟上去咧就卡唔住嘅，咁就喺中間個位置啦。咁嗰、那個畫面咧就向住自己，因為你個弓箭咧要向出啊嘛。咁、那個電話向住自己咧，你先望到個遊戲裡面你係玩緊啲咩啊，同咩對戰啊咁樣樣嘅。 有啲咩出現啊？裏邊 頭先我玩嗰個咧就係、 保護城堡， 保護城堡模式。 咁、有幾個揀㗎？ 有好多個揀。 係啦，咁、我嗰個咧就係、彷彿你就好似喺一座城牆嘅上面，咁喺望落去下面咧就會有啲人經過啊，想入嚟呢個城嗰度，咁你就咧可以作勢，就攞住呢一個AR 嘅弓箭咧去到做。那個射箭的動作 照樣做翻真係射箭嗰個動作， 係啦，因為 只不過係喺嗰個畫面上邊呈現啫。 係啦，因為你一路喐嘅時候，其實你嗰個畫面咧，佢有一個好似瞄準嘅標誌嘅，係啦，有個星星喺度嘅。咁、如果你見到有一個人喺度，咁你又移到去嗰個位咧，咁你做嗰個射箭嘅動作，咁跟住咧嗰個如果真係時間同埋個目標係對得準嘅話咧，咁你就叫做射中咗佢啦。 但係你如果要揾翻喺個畫面裏邊嗰個人或者嗰個東西你想射嘅話，你個真人你就真的要喐， 係啦，就移動你個身體嘅。 咁咪即係好似而家有一啲好興嘅屋企玩嘅遊戲咁樣，你係真係要同畫面裏邊嘅公仔同步做運動嗰啲咯。 係啦，就係運用咗佢 AR 嘅技術，所以佢就係360度你都可以喐嘅。 哇！咦，咁呢個真係都算係有啲運動量嘅喎。 係啊， 嗱，咁阿星，你玩咗咁多，我唔問你啦。阿崔杰同仲话第一次接触啊， 系啊， 你觉得难唔难玩先？ 唔难玩、啊，嗯 ，OK， 我觉得可能我嗰个模式咧，我就话喂，点解净系得我射佢唔打翻我咁样咧？ 但系头先我觉得 Kitty 好劲啊，因为我玩头先个保护城堡咧， 你而家先知咩？ 唔系一直都好劲，我知道 Kitty 啫。 冇，叫 Kitty 唔会得噶啦。 咁因为咧，我之前玩嗰个保护城堡咧系好难嘅，你要让弓箭飞一下。 點解啊？ 因為佢有你知弓飛出去咧，佢唔係好似子彈噶嘛，你都要有少少時間，你要預嗰個位置咧，係、啦。咁因為佢喐緊噶嘛， 即係有 delay， 係有 delay 即係個速度唔係快過粒子彈咁樣。 係啦，咁我自己玩嘅時候，其實我都玩咗好耐，我先可以習慣到嗰、那個。咁但係我頭先俾 Kitty 玩嘅時候咧 ，Kitty 話：，中咗啦！嚇、咁快？我覺得好神奇啊！即係 你而家係咪笑我本身個人有 delay？ 我平時瞄準佢咧，就玩好耐都 get 唔到嘅。你一攞嚟就 完全唔係咁覺得你係神啊！ 嗱，呢個就問翻阿劉星先啦，劉星嗱咁成日都話啦，打機好難打爆機噶嘛。咁、如果你真係打爆一個程式嘅遊戲咧，係需要花好多精神嘅。 係啊， 咁我知道即係題外話啦。阿劉星最近打爆咗某一個遊戲啦， 犀利喎， 好厲害啦。咁即係話你喺工作之餘咧。就放低咗好多工作， 唔係，我 所以你 兩邊都兼顧嘅，我兼顧咗工作先嘅、 真係好啦。咁但係如果呢一個你介紹嘅呢個叫做虛擬弓箭呢一個程式，難唔難或者有冇打爆呢一個情況出現㗎？ 其實佢就冇話要打爆機嘅， 即係不斷係咁樣無限 loop 嘅啫。 係啦，因為其實佢係for你真係可以慢慢去享受玩咯、因為你弓箭你。佢拉咧，其實咧，佢支弓咧，你大家都唔好想象佢支弓係好難拉，好似以前真弓嗰啲咁樣。其實佢咧，佢 五輪啦、 啊， 真弓 啊！ 我都估到你哋會咁。 咁你又講估到， 好似真正嘅弓箭咁樣，係啦。佢嗰條弦咧，其實好輕鬆嘅拉嘅啫，即係係個個人都玩到嘅。咁、但係你拉嘅時候，其實拉得你玩咗大概15分鐘到你都 feel 到自己嘅手啊。其實有訓練㗎、即係其實係大家玩樂之餘咧，亦都係做咗一個運動咯。 崔傑彤呢個收唔收貨啊？ 收貨喎，我覺得都幾好玩啊！因為我私底下問咗阿星嗰個價錢嘅，咁、我覺得哦都合理啊，即係當係一件玩具咁樣， 但係、下載嗰個軟件就唔使錢噶嘛， 都唔使錢嘅， 佢、只不過係呢件道具收翻你錢啫， 冇錯啦， 唔錯，幾好幾好， 好啊， 耶、 不過咧都要提提大家，譬如話呢啲射擊類嘅遊戲啊，咁喺遊戲上邊玩下就算啦，即係喺現實世界盡量就唔好接觸，或者千祈唔好接觸添咧。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to you。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to you。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笑声笑面添更多。圣诞快乐，圣诞快乐，送份礼物关爱。 Merry Christmas， 今年过一个特别的圣诞。 等到了，终于等到了。 等到什么？ 我成日有个圣诞心愿呢， 就是 听李嘉欣唱圣诞歌。 我就完了你的心愿了。 完了我的心愿。 小明过圣诞送埋俾亲爱的阿 O。 多谢你啊。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Kitty。圣诞快乐咁多位陈冠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呢就想讲下到底而家我哋屋企嘅时候呢就奉大家所呼籲咧，盡量唔好有一啲人多聚集啦。咁、如果我哋唔聚集嘅話，又點樣可以過到一個叫做温馨啲嘅聖誕咧？喺屋企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提供咧？ 係阿奧提供先啦。 兩樣嘢可以做喎，喺屋企已經先諗到。第一樣咧就係上翻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你會睇到咧2018年咧梁榮忠導演同埋編劇嘅、加上咧我哋嘅女主角啊崔潔彤演出嘅一個作品啦。我头先自己啊喺度等你哋打电话嚟，已经睇咗三次咯。 哦， 的确系太好睇啦。嗱，到嘅啦，入木三分，演嘅咧，直情系演技精湛啊！我 呢个真系要称赞一下崔洁彤嘅演技，我都仲历历在目啊。 系咩？ 当其时叫你喊啊！ 吓，唔系我惊我唔喊咧，导演闹到我喊。 唔系通常唔会噶， 讲咧就有分几个层次嘅、 通常你唔喊咧就我喊噶啦嘛，你即系个演员喊，导演喊噶啦嘛， 系啊，我唔想睇到你喊， 就系我真系喊咁样。诶、哎，呢、這个系18年嘅作品嚟嘅， 系、啊， 可以睇下呢一个片段啦。 知唔知我睇翻有咩感觉？ 有咩感觉啊？ 有咩感觉？ 点解嗰时个头咁金嘅咧？演到， 哦、 哇！呢啲潮流嘅嘢真系转眼即逝，而家睇翻咧好后悔。 扮啲金毛灵嗰啲咁样 系咯，不过大家而家可以上去睇下啦。俾个 like 我哋啦，祝大家圣诞快乐。 同埋咧，即系希望嗰个名就叫做《士迈奥在哪里》啊嘛。咁大家可以细味一下，到底《士迈奥》 系 咩 意 思咧？自己去揾下出嚟啦。 咁呢个第一样嘢做嘅 系 第一样嘢系要做嘅，第二样嘢咧就系玩下啲 board game 啦，或者玩下咧一啲唔同可以喺屋企入边玩嘅一啲玩意咁样啦。咁近年咧就多咗一啲地毡咧，可以俾你做好多唔同玩嘅嘢嘅。咁、 你平 时就派嚟做地毡啦，咁摊出嚟咧可以系飞行棋啦。 系啊，我啱想讲就系呢个飞行棋地毡啊。 系啊，你哋有冇玩过飞行棋地毡？即系行出嚟， 完全冇，因为太大张。 但系呢个咧， okay. 我见到系圣诞礼物嘅一个热门 item 嚟嘅。 系 啊， 系 啊， 飞行棋地毡咧，同埋呢个大细同埋其他鞋嗰个地毡。 我见到摆喺咧卖圣诞礼物咧好多眼嘅位置。 系啊系啊，喂、啊！但今年咧多埋呢一个啊，好似我哋去嗰啲好想冒险嘅乐园嗰度玩嗰啲抌彩虹嘅地毡。 哦，呢、這个正哦、 啊。系啊，你行咗出嚟咧，跟住就自己喺屋企攞啲叫做硬币啦，跟住就可以自己抌咯。 咁啊冇得落坑咯，最正就系睇人落坑啊嘛。 其实我最唔中意就系落坑，我话你听人生嚟讲。我最主要就抌到彩虹啊，同埋你可以喺屋企练习啊嘛。旧时咧细个咧成日都觉得咧练习唔到啊。我有一年咧好想咧试下抌嗰啲彩虹嗰啲礼物咧送俾一个女仔噶咁样。跟住咧我就喺屋企咧个地板嗰度咧，唔喺地板上边画，系一张 圖畫紙嗰度咧畫咗好多個彩虹啦，盡、嗯、量畫啦，用圓規畫噶，我都好認真嘅。跟、住就自己喺屋企褪後幾步，跟住試下攞啲一蚊銀，跟住喺度 練習咁樣。 咁結果咧？ 结果唔得咯， 知唔知 点 解啊？知唔知点 解？ 因为画纸做唔到线嗰个效果咯。 系啊， 系啊，真系争好远啦。 我觉得咧，应该系同缘分有关嘅。 系、啊， 即系整定你同呢个女仔系冇缘啊。 系啊， 所以咧个天都唔帮你。 讲得好啱啊！所以欢乐咧，从此唔再喺天同埋地之间啦。自从嗰一年之间之后就， 因为欢乐喺你身边噶嘛， 系喺我哋嘅身边咁啊。喂，其实今年咧就玩多咗呢个咧，狼人杀啊。 哦、 我唔知钟哥同埋 Kitty 有冇听过呢一个纸牌游戏啊？吓， 有啊，呢、這个都好多人玩，同埋咧一玩咧就玩几个钟啊，可以系啊，好鬼投入 啊，好好玩， 会沉迷噶。 诶，钟哥你会中意？点解咧？因为咧。是需要演戏在里面的、 哎、 是你不可以被人知道你一些角色、你甚至要设陷阱令到人以为别人是这样的角色、 哦、 因为你不想设陷阱、 因为没有挑战性如果你说演戏 那我很想跟你玩、 我也很想跟你玩我昨天就阿钟哥set 咗一个题目，咁、就话喂嗱，阿 O 诶，傻你啦，喺屋企打电话翻嚟啦，佢真系咁讲嘅， 原文直述， 原文直述，咁我话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样，跟住话嗱，你又讲个题目，讲咩咧？就系讲嗱，喺屋企嗱，在家抗疫，有啲乜嘢可以玩，玩得开心。咁我即时咧就唔系谂住斋同屋企人玩啦，咁啊，梗系谂住同晨光嘅团队其他嘅同事玩，譬如 Kitty 啊、林慧啊、Barbie 啊、小白啊同埋钟哥一齐玩，玩咩好咧？啊，喺一个纷乱嘅世界入边，我哋要学识玩狼人杀。嗱、我轻松用一两分钟时间讲下乜嘢系狼人杀先啦。其实咧呢个好似咧系由俄罗斯方面咧传过嚟嘅一个纸牌游戏嚟嘅。呢、个纸牌游戏咧总共有好多好多张牌嘅。咁啊玩法咧有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 啦。level one 咧就最简单嘅啫。咁啊即系总之咧就有啲系平民啦，有啲咧系一啲叫做有功能嘅牌啦。哦，譬如有一啲牌叫预言家，咁预言家咧就可以趁夜晚黑嘅时候睇一睇究竟边个系狼。咁啊，如果见到个狼咧，咁有嗰啲骑士啊咁样嗰啲咧。嘅牌嘅人呢就可以殺咗嗰啲狼啦。总之呢一系呢就狼全部死晒就 end game 啦。一系呢就平民全部死晒就 end game 啦。一系就神职人员全部死晒。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功能牌嘅人呢全部死晒咁又 end game 咁样啦。咁其实呢成个游戏呢唔使喐手喐脚㗎。总之你攞住张牌系咁讲嘢系咁讲嘢咁就玩到㗎啦。其实呢我觉得呢电台都可以玩嘅。不过我未諗到究竟点样可以喺电台呈现到一种你如我炸嘅感觉出嚟，如果呈现得到啊， 呈现唔到嘅 咁又劲啦。 广播界系冇呢一样嘢，你如我炸系呈现唔到出嚟。 唔系，我讲紧个游戏啫， 哦， 我讲紧个纸牌游戏啫， 唔系讲紧个人嘅本身。 我误会咗啲， 系啦，同本节目嘅立场无关， 系 本台嘅立场嘅都无关。我 系 玩紧讲紧个纸牌游戏啫，啊咁样。几好玩 ，Kitty 有冇玩过啊？ 有啊，去旅行呢以前啊，即系成日夜晚冇嘢做嘅时候，翻到酒店咧 就 一班就 你 就一班人玩呢个狼人杀，其实好开心啊，因为咧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咁样噶、你平时讲嘅嘢咧，同你入咗游戏里面讲嘅嘢咧，即系完全唔同啦。即系你会用人格担保，但系其实你 系 讲紧大话 咯。如果系咁样，如果系你讲到话即系同平时个人唔同咧，咁我真系好认真地奉劝大家，千祈唔好出。旅行的时候玩，特别如果当你住在一些酒店美房的时候，更加不好玩。因为真的很容易会以为你是什么， 以为第二个朋友嚟嘅，第二个朋友嚟嘅，咁样咁啊，阿欧好好推介啊！我觉得而家都好多人玩呢啲纸牌游戏啊、board game 啊，咁啊唔使出街，咁啊人少少，有啲我见两个人、三个人咧都已经可以玩到噶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你咧，你有咩提议啊？崔杰， 斗智斗力，我自己咧，我就多数就都系匿埋喺屋企睇戏啦。咁不过咧，有啲咩特别咧？今年圣诞就系添置咗一个仪器，就系一个投影机。 哇！ 我系可以 细个嗰啲啊？ 唔系啊，系射落埲墙度，都细细个嘅，好似一个嗰啲吸尘机械人咁样咯。 而家越出越细部啊嘛， 系啦。嗱，知唔知点解咧？因为睇咗几个月嗰部电视，虽然部电视都好好， 好大部噶啦，你屋企部电视已经，你仲要个投射嚟做咩？你望唔晒噶。 我想瞓喺度睇啊，即系好似喺太空馆咁样嘅。我咧就收到， 你哋有机会瞓喺度噶 咩啊？ 过多 几廿年， 就有机会噶。你唔使咁快、啊， 我要擘大 睇翻本身部电视先、啊。 我想瞓喺度都擘大眼、啊，我想擘大眼睇、啊。咁我就添置咗呢个仪器，因为咧我成日睇一啲外国嘅相咧，即家居嘅相啊，我好羡慕两样嘢。第一就屋企有部投影机可以睇戏，第二咧就系、是、有一个好靓嘅露台可以坐出去咧，即有个舒舒服服嘅小 sofa 咧可以睇、书同埋饮。咖啡，咁我咧喺呢个圣诞咧就添置咗呢一个嘅投影机，咁、我就尝试咗啦。你知唔知啊？我瞓喺床度睇第一套嘅试机电影系咩啊？ 边套咧？ 你真系估唔到。 又睇多次《The Call》啊？ 唔系，唔系因为试机啫，短短地。 我哋睇过未？ 一定睇过，轻松嘅，因为我试机啊嘛。 我以为你话睇《Top Gun》嗰啲咁样，呢啲飞机残 嗰 啲咁样啊，或者《Terminator》咧。 啊、有冇节日感嘅？有冇节日感？ 有节日感，不过唔系圣诞节，系新年。 哎、 我开咗部唐伯虎点秋嚟睇。 好嘢啊！你又可以重温中国星战嘅演技啦。呢套作品咧，我真系要讲一讲啊！我睇过超过咧200次，每次睇嘅时候都揾到一啲我欣赏同埋学习嘅地方，简直系冇得顶。 唔系，知唔知点解我推荐呢、我发现原来我躺喺度，即系完全平躺喺度睇嘅时候咧，个人系特别认真。即系你坐喺个厅嗰度 sofa 嗰度睇嘅时候咧，你可能都冇咁投入，即系搞呢搞路，即系可能斟杯茶啊，行去又攞两块薯片。但系你躺喺张床嘅时候，你对眼就只能够望住你上面个天花板。 如果睇一啲好嘅喜剧咧，我都几赞成大家瞓喺度睇嘅。点解咧？因为真系笑到你瞓喺度啊！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地应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低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饮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细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DJ featuring Sophie 嘅吸防护罩一吻。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民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上时间8:57啊，同大家讲声圣诞快乐，今日圣诞节啊，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85%，特别留意嘅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5日系一年嘅第35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6日。1758年12月25日。德国一名农夫同业余天文学家约翰·帕里奇观察到哈雷彗星的回归。哈雷彗星属于短周期彗星，每隔75至76年可以从地球上被观察到，亦是唯一可以用肉眼直接从地球睇到的短周期彗星。人的一生有可能经历两次哈雷彗星的到访。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最先使用开普勒第三定律估算出彗星的周期。1758至1759年，彗星再次来临的时候，正式命名为哈雷彗星，以纪念哈雷的工作。下一次回归将会是2061年。12月25日出生的朋友，最感兴趣的就是令周围的朋友从世俗的观念中解脱出来的事情。懂得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发挥到极限，由于偏向前卫，容易忽略眼前发生的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遥远的星空会不会容易令你产生兴趣？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彗星有固定周期不断循环，人类的历史是不是都是一样？ 是说科兴疫苗最快下个月供港。负责审视疫苗的政府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许树昌估计，因应科兴押后公布第三期数据，或者要到明年2月才开始接种科兴疫苗。首批在港接种的疫苗或者会是德国的 BioNTech 疫苗。这个是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71宗新型肺炎个案，较前日的53宗多，当中不少患者是到父母或者亲戚家做东，引发一连串个案，一家三代都受影响。佛教医院一名95岁的男病人入院2星期后才初步确诊，9名同病格的病人要隔离检疫，院方正追查院内是不是有感染源头。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补贴雇主9至11月咨询的第二期保就业计划，昨日公布第10批获发补贴的雇主名单，涉及近1500名雇主，发放的工资补贴额大约10亿元，相关公司承诺的受薪雇员大约是53000人。获批最多补贴的公司是香港电讯，补贴的总额高达2亿6800万。其次就是营运情况一直欠佳的海洋公园公司，获批出大约是5970万。综合两期的保就业计划补贴，海洋公园公司合共是获得政府补贴大约1亿1900万元。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英国和南非早前先后宣布发现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而南非的变种病毒已经杀到英国。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星期三表示，从当地2名确诊患者身上检测到南非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形容传染力更强。香港亦都禁止登机当日或者之前21日曾经逗留南非超过2小时的人士来香港。而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南非早前出现传播力更强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当地疫情恶化。卫生部长警告，第二波疫情的传播速度较第一波快得多，病例呈几何级增长。瑞士、德国和土耳其等国家已经禁止来自南非的航班入境。分别是城报和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患有监房20日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本星期三获得高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现金1000万元和3名人士合共30万元担保外出。 律政司不滿保釋的決定，隨即以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31以及第35條向李官申請在上訴期間仍然將黎智英羈押，但被拒。律政司昨日就向終審法院正式呈交著名緊急的上訴文件，要求在公眾假期進行緊急聆訊，並且希望申請臨時命令再度羈押黎智英。據了解，終審法院已經決定在下個星期二早上10點開庭處理。這個是《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英國和歐盟終於趕在聖誕節之前達成脫歐後的貿易協議，避免了可能出現的無協議下硬脫歐的情景。英國在今年1月份已經不再是歐盟的正式成員，但是脫歐設有一段時間過渡期，英國同意繼續遵從歐盟規則，直至到2020年底，並且在這個期間一直爭取和歐盟達成脫歐後的貿易協議。在雙方初步達成協議之後，預期仍然需要通過英國和歐盟議會認證才能夠正式生效。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特區政府到月明村明恩樓就強制檢測令突擊執法，錯漏百出，勢將進一步削弱市民對政府抗疫能力的信心。社評說，特區政府應該是認真檢討這一次的執法出師不利的原因，公布亡羊補牢的措施，爭取市民諒解。社評說，清零的目標是於官員的認真做事態度，也是於挽回市民對政府的信心。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香港抗疫仍然有不少漏洞，昨日月明村有居民抱怨檢測了就沒有通知結果，沒辦法證明自己是陰性，不能夠出門。更大的問題是政府缺乏配套支援措施，導致他們吃飯等基本生活所需都難以解決。同樣為人詬病的是，兩名被感染英國新病毒的留學生在亞博館留醫，同行的三名同學就被安排居家隔離，這不是開玩笑嗎？大公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特首林鄭月娥說，對於政府採購的疫苗，希望大家不要政治化來源地，疫苗的安全性和質素是最重要，而不是來源地。評論說，疫苗的安全源於政府的監管，怎能夠無視來源地政府官員的政治質素。又說，香港人最希望有得選的是特首，而不是疫苗。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社評說，多批市民昨日發起請願，質疑高等法院接納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保釋申請。黎智英是第一名因國安法被起訴而獲准保釋的人，他潛逃的風險、重犯機會遠較其他涉犯國安法的被告高得多，竟然獲得法庭保釋，難免被人保釋標準不一的強烈觀感，似有違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嗱，今个礼拜有啲乜嘢大件事同我哋讲下先。 如果你话咧，啲人觉得有冇啲得意啲或者系 知系咪啱听咧，叫做 juicy 啲嘅咧， 嗯， 就梗系阿千金小姐同阿喜剧之王嗰、那个。追翻啲咩佣金啊？啊，定系啲咩提成啊？啲分成嗰啲嘢。 而家八姐系追仲费、啊， 咁咧就终于有咗个结果啦。咁啊，高浩文大法官咧出咗个判词，咁啊，千金小姐两项索偿咧都败诉咁样嘅。咁啊，冇嘢嘅，咁啊，即系追人钱攞唔到，咁冇嘢噶，就问题对方律师费咧，咁梗系千金小姐嗰边要俾啦。不过睇到千金小姐之后啊，啲传媒唔知点解揾到佢讲两句说话， 系 啊，唔知即系好风趣啊，定好风骚，即系啊，令人谂到就系嗰啲仲费，虽然一般平民百姓咧就唔敢讲个数字细啦，咁、 嗯 啊、但系可能啲有钱人家当散纸嘅啫， 嗯， 而且咧就仲费咧就唔系话啊。啊！喜劇之王嗰邊個律師嗌幾多咧，就俾幾多噶嘛。 咁 中間咧仲有一個評核評估嘅，要揾嗰啲評定嘅法官再做嗰啲叫 taxation 啊。咁啊，嗰度就慢慢玩咯。咁另一方面咧，睇下個新聞啊，原來咧就終審庭咧就係終於委任咗咧一個英國嗰邊過嚟嘅大法官啦、啊当地的位置都很高的，是英国即是最高的法院，高到没得再高的了， Supreme Court 里面的 Deputy President 副庭长呢，这样也、何之义、即是跟何一成不是同姓Lord Hodge 、这样就是会任期呢就三年、之前呢就住着香港的司法体系呢就衝擊就似乎大家都冇得爭議話唔係噶啦，不過咧咁動盪之後咧，有啲人就話：，唉、我哋係咪應該有外國嘅法官啊？嗱，唔係外國月亮圓啊，咁外援嘅嘢咧，曾經有啲老牌球隊話點都唔可以請外援，咁、但係以前鄧總設計師就話：，總之啊，唔理佢黑貓白貓，捉老鼠好貓， 係啊， 你揾佢係球技好或者啲法律。啊，高明啫吓，咁啊呢样唔应该受影响嘅。咁以前之前又话依外国又唔再派法官嚟，咁似乎而家又冇嘢啦噃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就慢慢睇住啦。我最唔希望就系个司法体系有乜嘢咧系受到影响。 系啊， 吓、讲到司法体系咧，咁啲人另外会提及就系国安法啦。这个比较新颖的一个产物，因为它本身都不是好像香港平常的法律那样的、你见它引述就是平常我们用第几条的嘛，那些就是 sections、但是它用 article 几的，不知道是不是叫第几章、来告。关于国安法这个星期，我想最新鲜最近的新闻有很多人谈论呢，就是这个生果报、生果皇帝呢、就之先咧就俾本来嘅总裁判官啊苏维德咧就两次咧都唔俾个担保，咁后来咧就上诉去到高等法院原讼庭咧，咁就高等法院啊李宏腾法官咧就批咗佢担保，咁批咗担保，不过咧嗰、那个担保条件咧都非常之严苛下噶，似乎啲方众就议论纷纷，咁但系其实咧虽然我仲未睇到咧李官嗰、那个。判詞啦，不過其實呢個唔係第一次咧，係就住啊擔保即係國安法之下嘅擔保問題咧，係喺法庭上面咧係有議論嘅啦。較早前另外一宗案件咧，亦都係啊大啟師地去拗嘅啦，即係講想申請擔保嗰方咧，就講到就話啊呢啲國安法咧，譬如最關鍵呢個第42章啦，個 Article 42咧就話其實呢啲法律咧就係、違憲嘅嚇、就。推翻咗我哋以前咧，就话假设无罪嗰啲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嗰啲咩无罪推定啊，又话已经咧系冇咗担保条件啊咁样。上一次嘅法院已经话咧，其实系依然咧系法院有权咧系考虑嗰啲担保条件嘅，就同圣诞正日都唔好意思啦，即系讲得文章少少咧，就有呢个刑事诉讼。条例咧里边都有讲到嗰啲咁嘅考虑嘅因素， 系 咁、所以而家今次我相信咧，李官都系基于以前判落嗰啲判词里边嗰啲原则咧，就给予个被告咧一个担保啦。咁、当然律政署咧就不服啦，就讲到明咧就话要上诉啦。咁呢样嘢啊，我哋要睇呢个制度就系好处就话我呢方面唔满意啊嘛，咪用翻个途径去做咯。 咁当中我哋睇新闻只有讲嘅就係、是、控方就想个法官可唔可以呢就住佢作出咗呢个决定呢 hold 住先啊。即係话啦唔好俾佢返出嚟过圣诞住。讲圣过圣诞讲笑嘅啫。即係唔好俾担保住咁样。咁李官就话呢喺睇云嗰啲条例条文里面呢冇一个咁嘅权限嘅。即係佢作出咗个决定就冇得倒褪返转头。咁呢啲呢係其他好多时啲案例都睇到㗎啦。有寫咗喺度就寫咗喺度，冇寫咗喺度咧，除非普通法裏邊有咁嘅原則，否則個官就冇權。咁所以我就希望啲方眾咧，無論嘅咩顏色都啦，即係紅黃藍白黑都，唔好亂估、啊。大家如果聖誕假期嚇呢、啊、幾日，除咗你哋啊，港台梗係冇份啦，放假。有興趣唔睇電視唔睇戲咧，就要睇下啲條文嘅話咧。睇清楚咧，先大家去评论啦，作猜测啦。 嗯，我谂呢一排即系近呢几个星期咧，所谓担唔担保咧，大家睇得最重嘅一样嘢，都系话会唔会潜逃啫。 冇错啦，正正咧就其实吓，因为嗰、那个人有冇罪咧，就系、是、要审完晒先知噶嘛。咁即系话嗰个人如果成日枕住有三十次案底，成日都贩毒啊，即系吸毒嘅。 嗯。 咁控方反对个担保嘅原因就系佢会继续行翻出即刻咧， 第31、32次。 系啦，咁嘅时候，当然有法官就话：咦，佢唔可以。如果用翻国安法嗰个道理就系、是，佢唔可以满意吓，即系有条件啦，系显示到呢个人唔会再继续犯咧。 嗯。 咁佢咪唔批担保咯？系。咁呢樣嘢純粹睇法理、啊、你見到成個星期就係有啲哦，阿長毛長毛咁，佢又可以俾，咁呢個又係黃色啦。咁跟住蒙面法嗰啲啊，又話佢係政府啱，咁你又話佢第二隻顏色，唔、 嗯、 該大家撇開顏色，法院咧，芭比都見過啦，終審法院出面有個石像咧， 係啊， 就係、是、個啊正義女神咧，就蒙住眼噶嘛，係啊，咁但係咧。高等法院咧，而家嗰个金钟嗰度咧就冇噶嘛。不过咧，去法院嗰个镜天度食饭咧，我怀疑咧，真系有时候同嗰个阿部长都讲下，喂，你个厨师系咪蒙住眼？有时候硬叫佢做个三文治吓，佢又做咗暗列， 咁有惊喜啊！ 啊，真系唔系样样嘢都好似法律咁嘅，要打开分眼嚟睇噶嘛。 嗯不过呢个圣诞节我想大家最安慰的呢就是见到大家个个都有七彩缤纷五颜六色的口罩。 哦这个呢就是一个惊喜来的。 嗯、 哦。自从这样东西呢现在是叫做新常态之后呢就很多创意了。 是啊。 咁其实呢看了蒙面法这样东西呢我想下如果是将自己的样子印返落去。咁啊，两样法律都冇犯啦，系咪？ 啊，呢、這个谂头又几好、啊。 哎呀，快啲登记啊，注册添嘛。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版权定系专利？ 咁啊，不过点都好啦，這个机会咧，都同大壮咪一齐祝大家圣诞快乐啦。 系啦，除咗有啲人惊 acting 话升职咧，唔好咁快落去住之外咧，咁、 哦、 大家开心啦。 咁啊，圣诞快上啦！ 一於咁話啦，除咗疫情嘅数字。 好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崔杰彤，疫情期间你做咗啲乜嘢啊？ 今个疫情，我就好醉心咁研究我嘅厨艺，同屋企嘅砂煲鹌鹑、蒸煮焗炉全部做晒朋友，仲造就咗呢个崔神厨房嘅出现。希望疫情之后，我个厨房仲可以继续经营啦。 留喺屋企都可以学多样嘢，傍下身。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如果你身边的产品坏了，但是维修公司有没有零件整 ?3D 打印就可以帮到你了。最近阿联酋有一间从事 3D 打印的公司，帮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提供零件库存电子化方案，只需要保存一个零件的 3D 模型档案，当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即时打印出来，不单止悭钱，还可以解决因为库存积压而造成的问题。将来就不用担心没有维修的零件了。大家听多样嘢，傍下身啦。 晨光 Monica， 今朝 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蔡太啦。早晨啊 ，Merry Christmas， 蔡太。 早晨啊 ，Merry Christmas。 嗯，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除咗系想讲圣诞快乐之外咧，仲有其他人嘅生日点唱想讲嘅。 系啊。我哋叫做姑丈啦，阿姑丈咧就24号生日嘅，咁我保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就同埋屋企人都健康平安喜乐啦，祝呢个世界所有人都平安喜乐，病菌快啲过去。 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啊，蔡太，我知道你今朝早咧都拣咗一首歌想送俾佢哋嘅， 阿姑丈都比较辛苦啦，我都祝佢身体健康啦，点首身体健康俾佢听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啊，蔡太，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我100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忙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折磨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就是全地球人的愿望啊，身体健康，张伟健。 系啊，世界有时差噶，呢、这个时差咧，咁啊，如果我哋睇翻而家英国嘅时间就慢香港8个钟啦。喂，原来而家呢个时候咧，圣诞老人正值就喺英国呢个地方。 吓、啊，英国？ 系啦，点解咁讲咧？原来咧，即系嗰个地图嘅软件咧，咁佢自己本身咧有一个功能噶。 嗯。 咁啊，每一年啊，佢由上佢前年开始咧，咁啊有一个咧，每逢圣诞节就会出现一个新嘅功能，佢就系话。嗯，帮大家搜寻圣诞老人的位置。 其实有几多个圣诞老人 咧？咁佢而家呢度咧就话系一个啦，咁、 哦、搜寻一个啫。 系啦，搜寻一个。咁一揿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而家个圣诞老人嗰个去向去咗边度嘅。咁如果你一路 chase 住佢，咁你就可以望下圣诞老人，原来佢有个绿车公仔咁样啦。 咁佢系咪真系由圣诞老人村嗰度出发？ 诶、哎，我冇睇到佢系咪圣诞老人村出发。 佢住边嘅其实？ 但系佢就好明显咧，佢就系切合翻嗰个圣诞老人嘅传说，就系佢要喺夜晚嘅时候派礼物嘅。 哦， 咁所以而家咪啱咯，咁佢而家喺譬如歐洲嗰度，咁佢哋夜晚啊嘛，咁咪即係佢哋啱啱24号轉25号嘅位嗰個時間嘅時候，咪派禮物咯，排入煙通入面，所以佢就會顯示咧，而家佢就喺歐洲度派緊禮物嘅。 咁中間佢會唔會有時間瞓覺，即係會停咗㗎？ 佢呢段時間 一路都喐， 一路都喐住，一路飛嚟飛去，佢又辛苦，啲鹿仔又辛苦咁樣㗎。 咁辛苦佢 做完之後瘦曬聖誕老人。 你有冇聽過其實聖誕老人咧唔一定係肥 㗎？係咩？ 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啲聖誕卡咧，或者你去商場扮聖誕老人，尋日你都訪問過啦，要塞幾個假嘅 cushion 喺度扮個肚氹噶嘛。咁但係咧，曾經有一年咧，嗰個商場咧，某一個商場咧，大型商場咧，做咗好多唔同高矮肥瘦嘅聖誕老人嘅模樣出嚟。咁佢哋就話其實咧，聖誕老人呢個傳說咧，其中有一個講法就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形象會出現嘅，唔一定係肥噶，可以係高瘦都得 嘅。瘦嗰啲就我哋爬嗰啲窄啲嘅煙通啦，你有冇听过一个圣诞老人嗰个卡拉通个红色卡拉通咧？其实就系因为唔知咩1930几年嘅时候嗰个汽水 嘛， 那个卡拉通嚟嘅。 其实都系多得佢，大家先咁识圣诞老人啫。 天空海阔，回顾2020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一件值得回顾嘅事。多首不同作品，穿插动人旋律。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 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新放日本樂壇365日，回顧過去，踏出未來。星期日拍到4至5，天空海闊發言號，2020日本樂壇事件補罪帳。 神光追蹤31， 讲声圣诞快乐先 ，Merry Christmas 啊 ，Cassa！Merry Christmas， 早晨， 呢、這个白色圣诞真系小白而家吓， 梗系啦，一年一制点都要呢、這个。 如果冇咁白点咧，就系少少白啦。 系啊，或者少少小白啦， 系啊，点样白法你都有。 小白同埋少少白咧，都系某个牌子嘅相机嘅某一啲镜头嚟嘅。 哦，系系系啊， 都矜贵啦，一样。 好啊，矜贵啱啊。 所以咁啊，今日咧就系睇下咯，八点钟咧就有呢、這、一个节目咧就叫做讲食力啊，系啦，咁啊教主咧就会教整呢一个咧苹果肉桂蛋糕，即系我觉得呢个肉桂呢种味咧系好圣诞嘅， 系冇 错。即系你平时咧你食到肉桂啲，诶、哎、怪怪地咁、但一到圣诞咧，你唔知点解咧硬系食到肉桂咧就觉得诶。哎啱喎，啱到喎。 调翻转噶，如果你圣诞食唔到，你又觉得硬系又觉得圣诞怪怪怪怪地咁样。 阿崔杰同我劲添啦，琴日我见佢咧 po 上去个呢一个网上边咧，整咗个杂果猪肉批啊。 杂果猪肉批？ 系啊。 我有咁做到咩？ 系啊。你今日认 错人啦？ 我记得啦。 买啲杂果。 佢嗰个猪肉系讲小猪啊。哦。我买咗一张杂果挞嘅床俾佢。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过个开心圣诞啦，唔好遗忘屋企嘅宠物啊嘛。 啱啱， 冇错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咧阿蔡档啊蔡子强咧，就会带大家咧就系睇下呢个圣诞大餐啊咁样。啊，原来咧古时英国人喺圣诞节咧系习惯食咩嘅咧？ 食 鹅啊！鹅， 系 啊， 系咪要烧噶佢哋啲鹅？ 诶，烧就唔系鹅啦，佢另外一样嘢烧啊，系烧猪头。 哦，咁样噶，佢哋 几奇怪啊！咁样就可以咧睇下啦。今晚咧就睇睇呢个讲神力啊，讲食力系。咁啊，另外咧去到日常八点半啦，咁日常八点半咧，阿 chef 咧 Eddie 咧就会整一味咧，哇，红酒烩牛肋骨配鲜薯蓉啊！ 诶，圣诞节都啱食喎，呢个 呢啲真系冇得顶啊！而家仲要买料先得噶吓。咁啊，講乜講物咧，就會講下啦。意大利啦，佢哋嘅特別嘅麵包啦，法國嘅木頭蛋糕等等嘅。 嗯， 總之咧，今晚咧，如果你好似我咁咧，夜晚冇嘢食嘅話咧，你走去睇咧，你就係攞嚟衰啦。 越睇越肚餓。 咁你而家係叫人哋睇定唔好睇啫？真係。 係係啊，咁你自己衡量下啦。我個人好均真嘅，我覺得應該有警告嘅。 係。 以下內容。含豐富美食，減肥人士不適宜收聽收睇。好啦，咁跟住咧就睇下呢一個九點半啊，零距離科學啊，有呢個超級植物啊，係就阿祖啦， 阿祖 咧就係啊，阿祖咧就係有呢個海藻啊、水藻咁樣，咁有啲又即係嗰啲日本嗰啲整嗰啲咩綠藻素啊咁樣俾大家食添啦，係嘛？咁但係呢種超級植物咧，但係佢一繁殖起上嚟咧，就會爆發紅潮啊！咁咧，跟住咧就攞曬嗰啲海嗰啲氧氣咧，淤死嘅咁樣。但係咧，呢一種藻咧，點解會成為未來世界超級植物咧？而家咧就研究緊咧，用佢啊嚟到做我哋咧而家用慣嘅塑膠啊。 嗯， 係啦。咁到時咧，你啲塑膠啊、膠袋啊嗰啲嘢咧，就已經唔係膠袋啦，可能叫藻袋啊，係啊， 藻袋， 甚至乎咧用完可以食得嘅咁樣，你話幾好啦？ 係，係咯，佢都係黏黏地， 自然分解都好啊。 工作之後咧就唔好咁污染地球啦。 好啦，再見，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平安夜突击巡查多区的食肆、酒吧和派对房间。铜锣湾洛克道一间派对房间有多人聚集消遣，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将被检控，七名顾客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另外，警方搜查红磡文裕街一个楼上单位，捣破一间怀疑正是营业的派对房间，检获十二支烈酒，拘捕处所负责人。房间内十二人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 警方亦在尖沙咀发现一间食肆餐台之间少于 1.5 米距离，以及未有设隔板。另外一间食肆怀疑是无牌食肆，将会检控两间食肆的负责人。警方表示，今年头十个月裸聊勒索和网上情缘骗案较去年同期急增，分别上升近三倍和五成，相信和疫情下市民多了时间上网有关。其中裸聊勒索案，警方发现新犯案手法，骗徒会向受害人发出超链接，游说下载能够偷取电话内通讯记录资料的恶意程式，再进行裸聊，其后威胁传送裸露片段给受害人亲友勒索金钱。警方说裸聊勒索案有九成半受害人是男性，最大单一案件损失达33万。另外警方说网上情缘骗案中女性受害人占80%，不少是有学识和有事业的中年女性。警方说骗徒虽然主要和受害人以英语沟通，但是会串错字，使用的伪造照片和文件亦质素差劣，如果细心留意不难识破。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7宗是来自辽宁的本土病例，其余7宗是输入个案，分别在上海、辽宁、广东、四川确诊，令内地至今一共有86913人确诊，仍然有320宗留院治疗的感染病例。另外，內地單日新增17宗無症狀感染個案，並冇新增疑似個案。英國脫歐過渡期仲有1星期屆滿之際，英國同歐盟達成脫歐後的貿易協議，但協議仍需獲歐盟各成員國、歐洲議會同英國批准。英國國會將在今個月30日辯論同表決。英國工黨表明將支持貿易協議，黨魁斯幾賢形容那份協議薄弱，未能對就業、製造、金融同工作權益提供足夠保障，並非英國政府當初承諾的協議，但英歐現時已經沒有時間談判，工黨不會容許英國在脫歐過渡期屆滿之後，因為同歐盟之間沒有貿易協議而帶來可怕後果，因此工黨將會在國會確保協議通過。英國首相約翰遜說，在協議下英國取回本身法律和命運的控制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達成協議的過程漫長而曲折，協議公平平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误会，佢唔系唱紧 Mirror。 全凭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自参背后，遥望死里拼都不肯接走，即使输都不算丑。 唱的这首神队友，唱的就是剧集里面的排球队成员，有感情、有经历、有热血，再猪的都会是自己的神队友。 对手比不起这一对手， 如同上帝有志插背后。 作曲编曲温汉文，填词有林若玲，监制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 Anson Low 神队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大事回顾。每逢年尾，各大传媒机构都会制作一啲回顾节目，而且呢啲回顾节目种类越嚟越多，已经变成一个系列。以前净系得香港大事回顾，慢慢多咗个国际大事回顾，都好嘅，证明我哋开始留心外边嘅世界嘛。然后有财经大事回顾，要有嘅，我哋越嚟越中意揾钱。跟住有中国大事回顾，香港回归咗呢个节目一定要出现啦。再嚟娱乐圈大事回顾，证明我哋其实真系好八卦。点解我哋要制作呢啲回顾节目呢？一年里边发生过咁多事，惊各位唔记得。但系点解以前又唔需要回顾呢？而家我哋嘅生活步伐实在太急促，同以前相比可以话快咗几十倍。所以每一件发生嘅事对我哋嚟讲好似水过鸭背。莫讲话去感受呢件事啦，就算只系想知多啲呢件事表面嘅来龙去脉都未嚟得切，另一件事已经喺你面前出现，又要忙于追另一件事，冇感受又何来记得呢？一日复一日，每日都有咁多件事，一年加加埋埋，你又点会记得？所以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咯。由于事件发生得太多，唔可以全部都回顾，所以通常呢啲回顾都叫做十大，帮你记住十件事好过一件你都唔记得。但系件事属于大事还是小事，其实因人而异。有人觉得件事好重要，有人可能望都唔望下。除咗呢啲人哋帮你整理嘅十大新闻回顾，要你从佢嘅角度去睇呢个世界之外，你有冇帮自己做过自己的大事回顾呢？大家都好留心的事固然我们要知，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自己的事。只是知道这个香港是怎，世界是怎，财经是怎，中国是怎，娱乐圈是怎，就是不知道自己想怎。每逢这些回顾，你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几咁坏，其他人几咁好。我们不懂得以历史为镜，以人为镜，睇完唔识得望翻转头睇翻自己，咁其实睇呢啲节目同睇旅游节目基本上系冇分别嘅。你睇下嗰度几靓啊，呢度啲温泉水真系好热，啊嗰个沙滩啲沙真系好幼啊，一样都系冇感受，睇完就算。所以又系嗰一句，人类喺历史里边吸取到嘅教训，就系吸取唔到历史嘅教训。所以越嚟越觉得呢啲大事回顾里边所发生过嘅大事，每一年都越嚟越似。我哋又再重复又重复每一件事。仲过你又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我哋都系想做啲回顾节目，等大家记得一啲嘢啫。我其实好想问，你睇完呢啲回顾节目瞓醒觉之后，其实你仲记唔记得呢啲回顾节目里边回顾过啲乜嘢呢？可能我哋最记得嘅就系记得去忘记一啲嘢。 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明白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恨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今日就梗系讲呢个圣诞大餐啦，咁啊头先咧都提到好多啦，尤其是 Cousin 咧即系介绍佢嗰个三十一台节目咧，根本成晚都系讲呢个圣诞嘅食物啦。 准备定食物先开电视啊，今晚 系 啦，如果唔系你会好肚饿。 系啦，唔系仲要系好食嘅嘢。 系啦系啦， 如果唔系冇比较冇伤害，你一比较嘅时候又唔开心啦。嗱，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咧喺世界唔同各地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地方嘅应节食物嘅。 哦， 譬如啦，日本人咧佢哋。话会食炸鸡，你有冇听过小白？系咪啊？圣诞节食炸鸡， 食个将军定唔知上教嘅炸鸡？ 系啦，上教炸鸡。咁英国人咧就会食呢个圣诞布甸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啊，点解会有一啲传统嘅圣诞美食出现背后咧系有啲咩古仔嘅咧？首先火鸡， 火鸡 点解会有火鸡？点解唔系鹅啊？唔系鸭啊？ 大只咯， 系啦。火鸡就一只火鸡出嚟， 火鸡最大只。你谂下呢啲咁大时大节，即系对外国人嚟讲咧，即系好似我哋过农历年咁样，最紧要系圣诞节啊嘛。咁佢哋梗系一家人聚埋一齐，一只鸡太细只啦，两只鸡、三只鸡咧又睇到眼都花，就搵只最大只嘅。 咁应该食饼啊，五饼二鱼啊，咁啊分到全部都有啦。 你又知佢冇？可能佢呢个火鸡再加五饼二鱼咧？ 嗱，佢就咁样讲嘅。相传咧话喺1620年咧，有大批嘅英国清教徒咧就移民去到北美嘅普利茅斯殖民地嗰度。咁当时咧物资就非常之短缺，咁当地山头咧乜都冇，就净系得火鸡。咁于是乎啲居民咧就只好咧就捉嗰啲火鸡嚟食啦。咁我发现咧，原来佢哋捉到嗰啲火鸡咧，好食过我哋平时嗰啲烤鹅。咁唔知系真系佢整得好食啊，定平时佢烤啲鹅烤得太唔好？ 定系我哋成日讲嗰啲话咩？因为火鸡可能系走地火鸡啊。 哦，咁 可能系， 咁咪暗咯。我真系唔知啊。总之佢哋可能食得多啦，系平时食得多，即系嗰啲叫咩？食得多鱼翅啊，就觉得粉丝好食。 系啊， 系啦。咁佢就觉得咧，好味过平时食嗰啲烤鹅。咁于是乎咧，就去到重大节日嘅时候，譬如感恩节啦、圣诞节咧，就变咗做必食嘅食品啦。咁第二样咧就系树头蛋糕。你有冇喺圣诞节嘅时候食过呢啲树头蛋糕？即系整到咧成嚿好似树木咁样嘅咧？ 我冇啊，好少食呢个。 但系咧，我发现呢两年都几兴。即系细个时候可能自己唔识啦，或者冇乜留意啦，就好似哦唔知道圣诞节兴呢一样嘢。咁啊，最近多咗整嘢食嘅时候咧，发现圣诞节咧好多人就 share 呢个食谱啦，就话整一啲树头蛋糕。 买多定自己整啊？啲人 整多， 整多 系啊，我估应该唔难啩。等我下次再研究一下先。咁当然啦，你坊间都有得买啦。咁点解会食呢个树头蛋糕，唔系食呢个圣诞老人头蛋糕咧？咁原来咧就话到呢、這个法国甜品嚟嘅，直译咧叫做圣诞的木头。咁啊，欧洲其中一个圣诞传统咧，就系喺呢个圣诞期间咧就点着一啲圣诞木头。咁你幻想到啦，喺欧洲甚至可能北欧嘅一啲地方，佢哋 都会有一啲火炉啊，系啦，就烧住一啲好大嚿嘅木头嘅 取暖。 咁就由圣诞咧一直就烧到新嘅一年，即系烧几日噶，廿五号开始烧到过新嘅一年。 真系咁大嚿，烧咁耐噶。 系啊，所以系好大嚿嘅木头嚟嘅，咁啊 棵树嚟噶咯。 咁佢成个炉咁有好多，我谂你都会加木头落去嘅。咁啊，等咧成间屋咧都会保持住光明，咁亦都可以咧为屋企人咧叫做辟邪啊，赶走病痛。呢个系佢哋即系深信嘅。咁后嚟咧，因为好多屋企都冇咗个壁炉啦，咁慢慢咧就演变成咁冇得烧啦，食都好啊。咁啊，整一个咧树头蛋糕咧嚟到象征住，即系好似烧咗嗰啲树木咁样样。 有冇话最人气系咩味道啊？入边 佢应该系朱古力味嘅，因为佢成个都系啡色咁样，成个形状都整到好似一个树木咁样咯。系啊，咁好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圣诞节成日都会见到佢嘅人， 圣诞老人。 仲有咧？ 仲有边个？ 姜饼人。 姜饼。 嗱，咁啊，姜饼人咧喺西方亦都流传好多古仔啦。我自己都好中意，我觉得佢样好得意啊嘛，同埋好多卡通片咧，那个姜饼人识得喐嘅时候咧，好似好 Q 咁啊。 同埋烂咗嘅姜饼人， 点解会烂？ 都会识得行， 都会系。 系 嗱，有指咧呢个姜嘅原产地咧就系嚟自于东南亚啊。咁点解即系喺外国嘅节日会兴起食姜呢样嘢咧？ 以前丝绸之路咁又运咗啲姜过去。 系啦，即系一系打仗，一系食咁样咧，就运咗啲食物过去噶啦。咁就话当时咧十字军东征嘅时候，就由中东咧就带翻嚟而传咗入去欧洲嘅。咁当时嘅姜咧就非常之珍贵、昂贵嘅食物嚟嘅，只有富贵嘅人或者大时大节咧先至食得到，系一种高级嘅香料。咁去到十六世纪嘅时候咧，当时嘅英女王咧就命令大厨就将呢个姜饼咧就整到好似客人咁嘅样。原来姜饼人咧系。佢哋嘅客人嘅样嚟啊！ 原来得人惊啊！佢哋个样系咁，我谂以前嘅人同而家嘅人审美眼光真系差好远。 我觉得呢个大厨应该炒咯。叫你整客人嘅样，你整咗咁得意嘅姜饼人咧，咁啊烤出咗呢个人形嘅饼干啦。咁后嚟咧，坊间就根据即系跟随住呢个皇宫嗰个烤姜饼人嘅样咧，就慢慢自己又整出嚟啦，就成为咗一个传统啦。最犀利系咩啊？ 就 一个 落埋针上去嘅打小人咁样个姜饼人， 唔系打小人嗱，但系你都啱噶啦，呢个方向就系佢有一啲嘅。作用嘅有用途嘅、就唔系要嚟打小人。佢话有流传话单身嘅女性啊，食咗姜饼人咧系可以增加吸引力，揾到好对象 嘅。系咪啊？唔好食完之后继续都系单身、啊。 圣诞节大家会不会看这套 Love Actually 呢就有这首 Love is all around 啦。 每一年都会看一次咁滞啊。 是啊。 这一套。 看极都不厌。 是啊。 是你喜不喜欢啊导演 ?OK 的。 OK 的。 OK 的。 咁保守啊。 簡單得嚟温馨，每一次睇你都會留意唔同嘅古仔。 係，我最欣賞嘅係咩咧？即係雖然佢有好多古仔，即係互相喺度交織住啦，但係你又好清楚喎。就算你第一次睇咧，你都好分明咯，即係你唔會撈亂咗啲人啊咁樣。所以我覺得佢都寫得非常好。 不過今個聖誕咧就未睇啦。因为忙住要睇埋而家睇紧嗰套先， 你睇咗对 call 未啊？嗰句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似而家變咗好似新年新願望咁樣，希望喺2021年裏面一定睇咗對 call 先。 睇咗對 call 先。 係 啦，咁不過今日聖誕節都可以睇埋 Love Actually 嘅，因為大家都可能留喺屋企嘅時間多啦。咁啊，請埋 O 出嚟先。 中哥上個禮拜琴日係咪介紹嗰個 Sweet Home 咧？我都有睇喎，琴晚即刻睇翻第一集。 我爭兩集，我爭兩集。 你爭兩集，我睇第一集，我覺得都幾好睇喎，真係，即係同呢個。即係睇完呢個《金濟之國》之後咧，又可以睇下呢一個咧，好似承接住咁樣。如果唔係你有個真空期咧，個心囉囉攣咁樣。 但係另外一套係啊，另外一套咧又話幾好睇嘅，叫做《驅魔面館》啊嘛。 係啊， 我又見到喎，係咪韓劇嚟？ 係啊，韓劇。 係啊， 但係呢個就好似一路做一路擺上網俾你睇嗰啲咁樣。 聖誕節可唔可以睇啲開心少少？又驅魔又成。 驅魔面館係搞笑啲㗎， 搞笑啲嘅 喜劇嚟㗎，係啊。但係我哋頭先講嗰個。Sweet Home 同埋《金濟之國》係兩碼子嘅事嚟嘅，一個 乜嘢咧？ 即係係咯， 我話啲名全部調轉啦。Sweet Home 咁其實咧，佢就係恐怖 片嚟嘅， 驅魔面館 笑片嚟嘅， 所以成日睇嘢咧，唔好睇到咁表面。今日嘅享樂時代咧，我就想同鐘哥啦，同阿 O 同埋聽眾咧分享一下最近啊，我嘅即係買到嘅一啲好東西。 系啦， 因为我唔想再介绍一啲地方同埋电影啦，因为我发现我都唔系 sell 嘢叻嘅人嚟嘅，每次讲完之后咧，大家都冇晒兴趣。 你终于都知啦，系嘛？ 我终于都知道， 终于都明白啦。 我翻嚟反省咗成个几两个礼拜， 好感动啊，老怀安慰啊。 唔系，我初初都想揾藉口嘅帮自己，但系后来发现唔系，我真系一个唔系好识得 sell 嘢嘅人，系呢个系我缺点。 头先咧，我听超新星嗰个环节嘅时候咧，神光超新星，你帮阿星补完翻嗰个射箭嗰个嘢。几好听喎、 啊！多谢你啊，我只能够描述系啦。 但听阿星讲，我真系唔知道做咩噶。我明白啦。 多谢你啊，即系我有呢个描述嘅能力，但系能唔能够令到你欢喜呢一样嘢咧？咁我就远远都未到。咁所以咧，我就今日咧，不如试下用家心得，睇下会唔会 好 少少啦，系啦、 啊， 即系物品咧，起码系一样。咁咧我知道即系大家咧，可能好耐都冇去行街啊买嘢，咁但系。去到呢一个圣诞节咧，真系过节嘅时候，大家就会即系松手啲啦。咁啊，我前几日去选购呢个圣诞礼物嘅时候咧，都见到一啲新奇嘅嘢。 有几新奇啊？ 人大咗咧，中意睇嘅话，你会买嘅嘢咧，你已经唔系买佢靓啊，即系细个可能会贪佢外形好靓，咁啊冇鬼用嘅都会买翻嚟摆屋企啦。但系而家咧，我发现个人有内涵咗，就识得咧欣赏呢一个，唔系笑住啦，就识得欣赏呢个产品嘅设计。 系 我唔知道阿 O 同埋钟哥会唔会即系见到一样嘢嘅设计，即系哦，佢真系有花心思去谂过，或者好有创意咧，你系会即系好赞叹嘅，甚至因为咁而买咗第一样嘢。我可以叫佢做一个边炉西，咁佢真系咧一个， 我都系嗰句啊。通常咧喺呢啲情况底下咧，我系唔参与嘅。点解咧？若然有啲咩事， 我有咩事你都顶住。 仍然直播室都有梁永忠喺度。 系啦， 都需要多谢你嘅付出咁样。 唔使多谢我住，因为咧边炉就真系打边炉嘅边炉啦，西咧就真系西面粉个西。点解咁样帮佢起一个名咧？嗱、大家打边炉嘅时候都知啦，即系冬天系咁打边炉。最烦系咩咧？你洗完嘢咧，有好多只碟摊喺台面啊，圆嘅圆嘅，大嘅大嘅，细嘅细嘅，有啲方嘅长嘅。咁跟住其实压咗好多位。其实你送就唔系好多嘅啫，尤其是可能。你人少少两三个人打边炉咁喺屋企， 但都系咁多只碟噶， 系啦，都系好多只碟摊晒喺度。咁你洗完啲嘢咧，即系你又要揾啦，譬如软得几粒，但系就揾一个大嘅兜嚟兜住。咁呢一个边炉西咧系咩嘢嚟嘅咧？咁我就见到佢设计，佢有几款嘅，有啲就三格，有啲就五格六格咁样。咁我讲五格六格嗰个系乜嘢嚟噶啦？佢就好似个花花嘅形状。咁你幻想下咧、 哦， 花花咁啊，中间个圆圈，咁跟住有五个半圆嘅花瓣咁样，咁即系。 六格啦咁样。 咦，好似我哋细个咧，油彩啊，嗰啲水彩嗰啲碟咁样。 水彩碟系啦， 系啦，冇错啦。咁佢咧就可以将你唔同，譬如你金菇咁样少少地一执嘅咁啊，摆一格啦；几粒丸嘅咁啊，摆一格啦。咁佢咧冚埋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悭位嘅，佢就变咗一个花花咁样嘅盘咧，就已经能够摆晒你六七样咧，系即系打边炉需要用嘅嘢。而点解佢我要特登表明佢系一个西咧？就其实佢系有两浸嘅，即系佢除咗系一个兜之外咧，你揭起佢第一浸咧，佢系一个梳窿嘅，其实系方便你可以摆晒所有嘅食物材料喺唔同嘅格嗰度咧，就怼埋个水喉嗰度冲水清洗咁样，咁、 哦、 你就可以即系掟下佢咧，就隔咗啲水，然之后就将呢一层咧就摆翻落去佢 原本嗰个位 系啦，即系兜底嗰个底嗰度，咁、咧就可以端上去你个台面嗰度，咁我就觉得哦几好喎呢个设计，因为我自己咧睇完呢个设计就回想翻打边炉嘅时候咧，即系冚张台都系即系碟啊碗啊，洗嘅时候 全张台 系啦，都系好麻烦噶，即系你收啊洗嘅时候咧，有啲又重啦啲碟，但系佢呢个咧系一个胶嚟嘅， 但系咁样、啊、打边炉你见到成台都系碟。其实系另一种风味，就系、是、打边炉的风味。 你出街就系咯，你屋企就烦啊嘛。 如果你屋企见到好骨子地，哦，一个咁样嘅打边炉用嘅器皿， 系， 嗱你用呢个名咪几好咯？打边炉用嘅器皿， 打边炉有好多器皿用噶嘛。 咁你就唔使咩啦嘛，我担惊受怕啊嘛。嗱，咁你摆几个器皿喺度咧啊，咁就好似 唔明啊， 唔明啊。 因为咧，阿崔健同咧成日要招呼朋友啊，所以咧佢好嬲啊，所以关于打边炉呢一样嘢咧，佢无名火生就起啊。我同你屋企咧都唔招呼朋友，你睇下我而家同你讲嘢好似有 delay 喺加拿大咁样，你就知道啦。 有回音添啊，就嚟 有回音系啊，我。 做咩啫？你又唔系住到好偏远，其实系个网络问题啫嘛。 如果你屋企咧好骨子地打边炉嘅时候，隔篱摆咗两个，其实已经够晒用噶啦嘛。 系啊， 咁咪变咗冇咗打边炉嘅味道咯。 喂，但系你谂下，而家即系地方浅窄，我自己屋企即系食饭台嗰张咧，都系一个长方形。我谂佢坐三四个人咧，已经即系膊头贴膊头咁样。 咁就落街食啦。 喂，咁唔得，而家六点之后冇得堂食噶嘛。 平时都系得两个人。平时都系得两个人吓， 系都系嘅。咁但系佢就好悭位咯，我觉得，同埋洗起上嚟又好 方便啲。都 喂，几多钱啊？呢嚿嘢 几廿蚊咯，几廿蚊系几廿蚊啊？系啊，咁你几只碟都要啦。 但系不过，如果你唔系打边炉，其实平时就摆喺度啦。除非你经常打边炉，嗱，如果你 所以我咪要安一个咁样嘅名。 嗱，如果你 顾名思义， 如果你用只碟，你平时唔打边炉，你都可以用嚟装其他嘢。你买呢一个边炉用品，咁你平时唔用嘅时候，你就用唔到噶咯。 错啦，此言差矣。 仲有啲咩可以用先？冤问其长。 我自己幻想到，佢根本就系一个全盒嘅变奏版。你谂下，佢个样唔系同全盒咁嘅样咩？佢分一格格，你啊，即系新年嘅时候可以嚟装糖。 即系话农历新年你会介绍多一次啦。就拿出嚟再用，今次我哋呢个全盒 系啦，我直头送俾你，系啊，里面可以装糖。 全盒要红色噶，你呢嚿嘢系咪红色噶？ 佢好似有几个色拣噶，啊呢个咧就系我今日享乐时代嘅介绍。好，唔该晒阿 O。我发现我讲完呢个咧，我自己都开心，我觉得系我咁多集以嚟表述得最好啊。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唔理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 White Christmas。